下吗？ 没有啊。好，今天要读的书是什么？ 蜡笔小黑 的神奇朋友，文图中屋美和一米雅。 为什么会有米雅？ 翻译的人叫米雅。再念一次。 为什么是我？ 蜡笔小黑的神奇朋友，文图中屋美和一米雅。我出去散步哦。蜡笔小黑说完就出发了，他咯噔咯噔的往前走，没想到 他写了一个空车， 眼前竟然停着一辆公车，哇，好酷呀！开心的小黑对公车说：“那个，可以请你跑给我看看吗？” 是谁惹他的？ 小黑呀。听见小黑的请求，公车回答：“当然没问题，不过得有马路才行。”小黑找来了一张好大的图画纸，立刻倒栽葱的跳到图画纸上，咻咻咻的滑过来又滑过去，绕起马路来。看我的，噗噗吧，噗噗吧，噗吧吧吧吧，公车精神抖擞的在马路上奔跑。 好慢， 咻咻咻，开心的小黑继续造马路，越造越长，越造越长，噗噗吧，噗噗吧，噗吧吧吧吧，已经快要没有地方画了。对了，得画个公车站呀！小黑连忙画了一座公车站，公车慢慢的停了下来。小黑虽然已经精疲力尽，却很开心地说：“啊，太好玩了！”隔天，小黑来到前一天停靠公车的地方，没想到那里竟然停着一艘船。 那舟车嘞？ 不知道哎。哇，好酷呀！开心的小黑对船说：“那个。”可以请你开给我看看吗？听见小黑的请求，船回答：“当然没问题，不过得要有海才行。” 你看在海上。 小黑找来了一张好大的图画纸，立刻倒栽葱的跳到图画纸上，咻咻咻的滑过来又滑过去，造起海浪来。看我的，扑轰轰，扑轰轰，船鼓足了劲在波浪上航行。开心的小黑继续造海浪，越造越多，越造越多，已经快要没地方画了。对了，得画个码头呀。小黑连忙画了一座码头，扑轰轰，扑轰轰，扑轰，船慢慢的停了下来。小黑虽然已经精疲力尽，却很开心地说：“啊，太好玩了！”有一天，蜡笔们对小黑说：“小黑，你的头怎么磨掉了好大一段呀？你这几天都跑去哪里了呢？”听到大家这么说，小黑回答：“我去见船和公车呀。”哎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们也想见见他们。于是 这边怎么被扎破了？ 对呀、啊，于是小黑当向导，带着大家一起去，蜡笔们跟在后头，咯噔咯噔的往前走。没想到， 发现了一些捷运， 捷运今天竟然停着一辆高铁列车。 为什么它是列车？ 不知道哎，他说他是高铁列车啊。 然后他等下会，他因为他太长，他会卷起来，然后他就变成火车了。 真的吗？我们来看，蜡笔们惊讶的不得了，他们说实在是太棒了，小黑，你快点拜托他跑给我们看看啦。于是小黑像之前那样对列车说：“那个，可以请你跑给我们看看吗？”听见小黑的请求，高铁列车回答：“太危险了，不行不行，我跑的速度很吓人的。”蜡笔们一听，异口同声的嚷着：“哎呀，拜托你好不好？我们很想看你跑啦！”于是蜡笔们找来了一张好大好大的图画纸，在上面种花、种树、造海、盖房子，画了好多好多东西。然后他们把图画纸一张一张的连接起来，造了一座五彩缤纷的城镇。哇，看起来好有趣啊！高铁列车忍不住赞叹。好了，小黑，你来帮忙画铁轨吧。深蓝哥哥说：“ 对啊，要画出粗壮又坚固的铁轨哦。”小黄也说， 可是小黑却说：“不行啦，你们刚刚没听到他说很危险吗？”这时小红姐姐开口了：“小黑呀，你自己也很想看高铁大哥奔跑的样子吧？”对嘛对嘛对嘛对嘛， 是谁？ 蜡笔们异口同声地说，大家都这么说，小黑没办法再拒绝了，只好开始画铁轨。城镇里铺上铁轨，高铁列车也开始蠢蠢欲动，蠢蠢欲动。啊，他再也忍不住了，呜轰！发车的信号一响，列车就冲了出去。咔哒当，咔哒当，咔哒当，咔哒当，高铁列车加速前进，越跑越快，越跑越快。小黑拼命的画铁轨，画个不停，画个不停，咔哒当，咔哒当，咔哒当，咔哒当。才一会儿功夫，高铁列车就追上小黑了。啊！小黑会被撞到！蜡笔们大声叫喊。那一瞬间， 砰！ 砰！为了闪避小黑，高铁列车脱离了轨道。蜡笔们吓了一大跳，立刻冲向前去。糟了糟了，小黑你还好吗？小黑边哭边说：“我还好啦，可是高铁大哥受重伤了，要是他死掉了该怎么办？”哎呀，这下该怎么办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人家也不知道啦。蜡笔们开始各说各话，互相推卸责任，开始吵了起来。这时高铁列车弯呀弯，绕呀绕，缠来缠去，扭啊扭，就在蜡笔们的眼前，它变得越来越圆。高铁列车变成大大圆圆的一团，然后开口说：“就算撞到了也没事啊，因为我是粘土啊。不过小黑呀，你要不要紧呢？”蜡笔们实在太惊讶了。所以之前的船和公车也都是你变的吗？小黑问。没错，我能变成各式各样的东西哟。话说回来，可不可以拜托你们别再吵了？粘土大哥一副很难受的样子。过了一会儿，蜡笔们很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对不起。”听见蜡笔们的道歉，粘土大哥开心地扭动自己的身体，弯呀弯，绕呀绕，扭来又扭去。这次他把自己变成一辆载货小火车了。来吧，各位，上车，上车！粘土大哥载着蜡笔们重新奔跑在轨道上，小黑继续画着铁轨。这一次，车子跑得很慢很慢。 为什么？ 因为它变成小火车啦。 火车很慢呢、 火车比高铁慢呢、一穿越城镇，小黑就画了一座车站。咔当，咔哒哒哒当， 终点站到了。一听到粘土大哥这么说，所有的蜡笔异口同声的回答：粘土大哥，谢谢你，真是太好玩了。 还有一页吗？ 故事讲完啦，你要说什么？ 还有一页，我要看这书，我不要一页。